把传统的养老服务和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加的这个技术能够更加有效的结合起来，能够为老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因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老人提供服务的数据都进到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中心啊，能够用于支持我们为老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嗯 啊，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的努力嘛，虽然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希望通过我们全体的这个青盟人共同的努力，能够让我们中国的老年人有更加美好的生活，能够快乐自在。 好的， 谢谢。 嗯，那最后送给大家一曲《最浪漫的事》，也希望在重阳节之际大家呢能给自己的父母也送去一声问候和一份关爱。好，今天再次感谢北京市人大代表、民盟北京副主委宋卫祖先生以及青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谢雍红女士参与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国家干部有胸怀，违反政策划不来，心头火起理不该，大嘴巴招呼老太太啊，这哪儿的事儿啊？一上来呢，先讲两个动手的故事。哎，动手，不，这不合适，可说呢，两出京戏，是吗？你看看，不放京戏搁这儿是不行了啊。对，它合适啊，问题是太合适了。哪档子事？首先，《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这个月十号的事情，发生在安徽安庆，他们那儿有一个社保费征集稽核中心，就是办这社保这个事情的有关部门吧。打外头一推门，进了一位退休的王老太太。老太太呢，说是有事情要合计合计，但是工作人员看了之后呢，说不行，您这个事情啊，马上办不了。为什么呢？政策跟您这要求他不合适。老太太急眼了，那就不能够特事特办吗？是吧？正这磨翻呢，打窗户里头来了一位，他们这一位女同志，姓何，何副科长。何副科长也解释啊，解释来解释去，没说到一块儿去。哎，王老太太火了，急眼了，破口大骂，骂的那叫一个脏啊！哎呀，开始呢，这位何同志啊，没搭理，骂骂呗。直到这老太太越骂越难听，骂到什么份上呢？说是啊，我告诉你说啊，我不信啊，我就不信你闺女不生重病。吼！闻听此言，这位何大姐 hold 不住了，打柜台里面腾腾腾腾冲出来，抡圆了，啪！给老太太一大嘴巴，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位何副科长做出了处理决定，您说说看，嘿嘿，这是哪一出啊？什么意思啊？就说呀，这女的做的对吗？您说呢？不是，您说那这跟京戏有关系吗？哪出啊？您看看， 他三弟的威风牛，长八尺六，管起金河，兵大不了，他挺冲牛头，不老关天长尊侯，当阳小姐一身横，可断了桥梁，对到。 是吧？鞭打督邮嘛，张三爷的故事嘛，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一分为二。首先，咱们说啊，他们这儿接待这老太太的工作人员坚持原则那是对的，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也是应该的，是吧？不能够助长一些人的作风，到处去告状去，无限上纲，没完拉了。哎呀，死皮赖脸，不行，你给我弄这个事儿，你不符合政策的事儿，他怎么弄啊？乃至于张嘴骂街，这是不文明的行为，是不是啊？政府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但是不能够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呢。那么这科长打人呢？那他当然不对了，这不等于是把那有理的事儿他弄成没理了吗？老太太做的不合适不像话，您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岂不是和他一般见识了吗？那位说，那以后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没辙了是吗？谁说的？学学蔺先生啊，蔺先生啊，老将军挡道哪出呢？ 南方两次为哪桩？你当他年迈风老王，这两个亲人你不当把大帮，看人心头上他的是两相不和。 向和嘛，还一档子事儿啊，也是动手的。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几日在上海地铁八号线上，嚯，一年轻小伙子边上站一老头，貌似这老头是这年轻人的长辈，什么关系不知道啊，反正这小伙子嘿了不得，这个嘴呀，哎呀，那就不是嘴呀啊，先开头啪呸，干嘛呀？吐痰！大伙一看，我的天哪，这就随地就吐，啪！哎呦，还吐一下，你瞧了没有？没完了，吐了一地。边上一大婶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哎呀，我说这个年轻人，你这个事情不合适的，你怎么能这样？哦，闻听此言，小伙子不干了，哎呀，指着这个批评他这个女同志是破口大骂，哎。那话骂起来是要多脏有多脏，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哎呀，这个难听啊，呵，边上这个乘客们都看不下去，这个过程当中，打边上噌来了一壮汉老爷们上去，啪，我让你骂人，一脚啪打嘴巴，我打你啊，据说这个视频啊在这个网上播出来之后，呼，网友们纷纷点赞，哎，对了，事儿没完呢，后来有人在这个网上人肉这小伙子，什么叫人肉？就是搜索这什么人呢，哪儿的，哪个学校的呀，这个意思。这么一来媒体可就说话了，说批评不文明的行为那是对的，但是有一节，首先打人不对，什么理由那都不能够解释，人肉那也是不合适的，不能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去树立那文明之风，这就南辕北辙了。那位说这是哪出的，你看看那出啊，小奴才，哎，你说你怎么这么说这个话呀，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他爸爸说的呀，这个事情要我来说啊，也一样是把坏事办成了坏事，本来坏事可以转化成好事，你对那个年轻人进行批评教育，这是应该的， 实在听不进去也不要紧的，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会明白过来的。至少这不是敌我矛盾吧，你不能搞得你死我活吧，不能为了这么点小事就翻脸无情吧。年轻人不懂事，他分明是家里大人教育的问题。不说了吗，边上一老头，这老头也够可以的，其他人乘客批评他孩子的时候他不言语，等动手了他不干了，哎怎么回事，怎么打人，你看了没有。但是话说回来，你揍他一顿他就明白了，你人肉了他就幡然醒悟了。不是，那个时候那他怎么能够幡然醒悟呢，你看这也是一出戏嘛。除三害，要说这出戏里面那小子，那可比这地铁上随地吐痰这个厉害多了。位列三害，当地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了。后来呢，来了一大爷，几句话就给说过来了，就这么几句。哎呦，别小看这几句呀，说的有道理呀，是吗？人小伙子明白了。小小的一个份子钱，拖来拖去好些年，树有根来水有源，党管干部他得从严。话怎么说的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这头两天咱们也念叨过了，上海试水取消出租车份儿钱，司机每月只交50块钱服务费，是吧，这是啊改革的举措。就此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有一个微评，就评论这个事情，为出租汽车的改革清理障碍。别小看份儿钱，取消份子钱抓住了出租车改革利益的纠结点，效果如何尚待检验。那既然是改革，就应该允许各地先行先试，哪怕是试错了，既然要创新就应该塑造创新的环境吗？别一看见新鲜事物，哎呀就横加阻拦，嚯这家伙横挑鼻子竖挑眼，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是吧，哎呀这个怎么能放进去，是吧，那不行啊，嘴上呼喊着创业创新，暗地里为创业创新设置障碍，那不行啊，是不是啊。要我来说，为国为民的事，利国利民的事情，理直气壮的去做呀，有什么好怕的呢，是吧，杨大人，杨大人，你看明白了吧，就是不作为嘛，最后哭都来不及，还真有哭的。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山海关他们那个当地区旅游局那局长，哎呀最近哭的呀泪人一样，鼻涕一把是泪一把的，哎呀我是罪人，为什么呢， 犯什么罪了呢？嗨，他就那么说，就是因为山海关那原来是5A 级的国家那个景区啊，后来人家发改委8月份暗访发现问题了，旅行社的员工拿那不干胶把那个景区票价不是60元吗，把那60元拿不干胶刺儿他给改了，改成90了。检查的时候又一看坏了，来检查赶紧撤了吧。检查走了之后，哎，赶紧贴上贴上贴贴贴贴上，就这个被人发现了，这个行为不合适，所以说5A 级景区嘎巴被摘牌，为这个旅游局长痛哭流涕。哎呀，老局长的工作成果在我手上都败光了，我们愧对全国游客，愧对山海关的人民。实话实说，您哎，早干嘛来着呀？这时候哭天抹泪，他管什么用啊？是咱们对公务员同志要求过高吗？我看不是，是吗？中纪委要求更高啊。是啊，那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中纪委这边说了，纪检干部严重违纪的教训那是惨痛的，但凡平时管理稍微严格一点，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去要求，他们就不至于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管理和监督不能流于形式，棍棒出孝子，搁这儿打这么个比方，打比方啊，我说清楚，人家中纪委是打比方啊，真揍吗？那开玩笑吗？您说打个比方，孩子和党员干部那是一样的，这话怎么说，都是惯坏的。那位说你这个不能瞎说呀，有证据吗？太有了，新华社、中国网视、新浪官方微博说的，18大以来已经被判了刑的省部级高官一共是12个人，都是涉嫌受贿呀。李春城、蒋杰敏、刘铁男、尼法科，22人涉及的案件已然开庭审理，是吗？你看了没有？就说嘛，这些个事情沉痛的教训说明什么？严是爱，宽是害。咱们问一句，这些所谓的什么老虎苍蝇在官位上这么些年居然就没人瞧出来问题啊，事先一点迹象没有吗？你说这话我信吗？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及时提醒，及时的批评纠正呢？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干部走上贪污腐败的不归之路，组织上难道不需要反思吗？领导他不需要合计合计吗？这个在京戏里你还别说，还真是再论的，所以必须放啊。 为什么既然这个地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树有根来水有源，党管干部得从严办。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是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言道，习近平抵达伦敦，开始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国家发改委3名官员同一天落马被查，专家说因为权限过大。各地的海关说是有人爆料啊，海关封杀海外代购，对此上海海关的回应称消息不实。新浪说这个交通部官员就说，咱们现在不有那个网上约车的新政吗？新的章程规矩，有人说这个会管死专车，交通部回应称这乃是误解和曲解。河北省委说了，坚决和周本顺划清界限，肃清其恶劣之影响。秸秆焚烧被禁止这个事情已然禁了16年，但是依然在烧。哎，皆因为农民兄弟说了，清运的成本它太高了。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京华时报，其他的报纸也如是。习近平今天抵达英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另外呢，这个新京报说呀，有一个这个叫做双创周啊，全国的一个活动， 是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在这个展览上头呢，有一个小机器人啊，这个图片啊，新闻图片登出来了。李克强总理啊，视察的这个功夫呢，跟这小机器人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对话，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动这个事情，是吧？北京青年报，呵，说是咱们国家啊 GDP 增速六年来首度破七，6.9了啊，这个它是一种经济稳步的这么一个显现啊。那么另外同时也报道了国家发改委三名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扶老人还有一项保险呢，这个都拿出来了，最高可以获赔20000元。还有那个事儿呢，呵，往地铁里头扔电磁炉，结果逼停了1号线。这是为什么呢？一会儿再说。这个北京晨报的消息啊，说是动批那个人流量啊，去年来看降低了80%，疏解了，正是不错呀。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来给各位念这个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解读咱们这个经济增速 6.9%， 刚才不说了吗，叫破七，传递什么信号呢？中国经济升降起落的新信号。说你看就业、消费、居民收入、能耗等指标运行是合理的，呈现出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有序推进的势头啊，尤其是啊这些年个内外挑战叠加，6.9%这个经济增速是来之不易。那么另外呢，人民日报这个发了一篇小言论，就说啊，呵，说有个地方啊，咱不说哪儿了啊，人民日报也没告诉我，哈哈，说是落实扶贫任务，哎呦，这好啊，这都表扬啊，您听我说呀，说要求机关干部不仅要住村，而且要住在村里头。驻村那个驻啊，是马字旁那个驻，人家要求的是那个单立人那个驻，你干脆就驻村里得了。哎呦，老乡们一听高兴，赶紧的给干部们耗房子、腾房子、搭床啊，呵，结果是久久的不见干部的人影，驻村扶贫成了走形式。当地人戏称，这些给干部们预备这些个床铺都是观光床，是吗？所以说呀，扶贫拒绝观光床，拒绝走形式主义，这也是四风啊，也得反呢。人民日报说，这个刚才我说那秸秆焚烧那个事情，不说不许烧吗？但是呢，这里面有些原因咱们也得这个从长计议，是吧？根据实际情况来研究一些个举措，少一些城市思维。什么意思？哎呀，空气质量不行，你别烧了，你都说了，国家都不许可。问题的关键是这秸秆它没地儿去啊，运费还挺高的。有那个当地干部就跟农民说，怎么回事，怎么说不听啊，一亩补贴你们20块钱，你们怎么还烧啊？闻听此言，农民说了，我再给您20，您把这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他也没辙呀，所以说呀，得想辙嘛，是不是啊？滴滴医生，别瞎说，滴滴是那叫车那个，哎，对，有医生，新华每日电讯说的，说阿里健康滴滴出行啊，他们搞了一个滴滴医生，跟那叫车是一样的，能够把医生叫过来，不叫来他也呼叫啊，就这种网络平台啊，哎，给你瞧病啊，这很好很好，很有意思啊。今日一句话新闻，来看看吧。这个谁呀、啊、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是马年，哎呀，说生孩子多，说猴年也是高峰。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一达里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